直磕头看，片刻 晓得。

姐姐我实在是放心不下。 大姐，还望大姐鼎力成全。大姐， 也罢，你拨扇可在身边？ 现在甚怕。 我这有难想一指，你带在身边，如遇急难之时，你点起此响，我姐妹楼人定会下凡相助于你。 多谢大姐。 七妹，一路之上你要多加保重。 小的 you

那刘家公主能把花听，我不是苍天也有真传意， 这天赐良人我去，天赐良人我 莫之意，终身大死非安心，大劫大落情遗憾，你活苦要做我穷寒气，我尚无天瓦遮身体，小曾图你足迹，大姐与我成婚配，怕的是到后来烈雨太多受气，告辞了， 宋公公。 哎，免宋。 Thank you.

亲他我恨不同我 心 玉儿啊玉儿，你又在做什么啊？长亭空冰儿咋用

季芳。听众朋友，刚才是朱冬韵演唱的《西厢记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她演唱的《双列记》《夸父》。